你此到来，还是鲁国，还是可到？ 义兄乃特地到此，一来向人伯大人问安，二来也想慢慢你家九妹， 九妹是啊。 Thank you. 老母 心想找成绩。 东河儿子， 再请听《山伯林中》。 到镇上离分飞，离分飞，离分飞，红和儿子可凉快，和弟可着脸上的 最后是盗墓化蝶。 啊。 雨，谁知道萤火未到就胆怯前，十万大风花轿靠你家，谁知道可以走出 听众朋友，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著名的沪剧演员杨菲菲演唱的沪剧《妓女泪》。 Thank you.

三 情， 谁赐风声的康炮兵奔走有数人为利不平楼头上露宿家的一宿呀秋病不发我乃自惭要想过牛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沪剧演员杨菲菲演唱的沪剧《妓女泪》。听众朋友，再会。